啊 啊！那我赶紧告诉他们去。 科学放生，共同建设生态文明。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130味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书里书外，人间百态。 北平的七 年，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 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超过一定的限度，所有的危险都一样。故事的结尾并不重要，生活唯一确保的就是死亡。所以我们最好不要让结尾夺走了故事的光芒。 欢迎收听午夜拍案惊奇，请听经典推理小说《漫长的告别》，作者雷蒙德·钱德勒，演播英超。 特利迅速地瞥了我一眼，然后目光又回到打湿的前挡风玻璃上。两只雨刷器温柔地拂过小块的挡风玻璃。代价，什么东西都是有代价的，老兄。也许你觉得我并不快乐？抱歉，我说得过分了。我有钱了，谁还在意过得快不快乐？特利的声音中有一种我从来没听到过的苦涩。你酗酒的问题怎么样了？现在情况非常好，老哥，不知道为什么我好像能克制住了，但谁知道会怎么样呢？不是吗？也许你从来都不是一个真正的酒鬼。我们坐在威克多酒吧吧台的一角，喝着螺丝锥子。这帮人根本不知道怎么调这个酒，特利说。他们以为螺丝锥子就是莱姆或柠檬汁配上杜松子酒，再加一点点糖和苦味酒。真正的螺丝锥子应该就是一半杜松子酒，一半螺丝牌莱姆汁，其他什么都不加。和这个比起来，马丁尼就像白水。我对酒一直不怎么讲究。哎，你和兰迪·斯达尔处得怎么样？坊间传言他是一号狠角色呀。特利的身子向后倾了倾，看起来有些心事。我想他确实是，我想他们都是，但他并没有展现出来。我可以叫出好几个在好莱坞干非法勾当的人的名字，他们都扮演着狠角色，但是兰迪没这个必要。在拉斯维加斯他是一个正经的生意人，下次你去的时候可以找他，你们能够成为朋友？不太可能，我不喜欢道上混的。 只是这么说而已。我们的世道就是这样，两次大战塑造了这个世界，而我们也将守护它。我和兰迪还有另外一个家伙曾经一起待在一个战壕里，这个把我们连接起来。那你需要帮助的时候，为什么不去找他呢？特里喝光了杯中的酒，举手向服务生做了个手势，因为他无法拒绝。服务生将新的酒拿了过来，我说，这些都是空话。如果那个家伙确实欠了你的情，那从他的角度想，他会希望能有一个报答的机会的。特利慢慢地摇了摇头说，我知道你是对的，当然我问他要了一份工作，那一阵子我确实很努力干了活，至于问他要照顾或是施舍，我可不敢。但是你却愿意接受陌生人给你这些。特利的眼睛直勾勾地看着我说，因为那个陌生人可以假装没听到然后走开。我们喝了三杯螺丝锥子，没要双分量，几杯下肚对他没有任何影响，而这个量可以让一个真正的酒鬼发作，所以我觉得特里酗酒的毛病可能已经痊愈了。之后他将我载回办公室，他说，我们8点1刻用晚餐，只有百万富翁才付得起账，只有百万富翁的佣人才能忍受这种晚餐礼仪，很多可爱的人会赴宴。从那时起，特里几乎养成了在约莫5点钟过来串门的习惯。我们不一定去同一家酒吧，但是维克多去的最多，也许那个地方对于他来说有某种我不知道的意义。他从来不多喝，这让他自己都感到惊讶。这大概和今日虐差不多，发作的时候很严重，过了以后好像从没发生过一样。我不明白像你这样的权贵为什么会想和私家侦探一起喝酒呢？你是在故作谦虚吗？不，我只是很困惑。我算是一个友善的人，但是我们不属于同一个世界。除了恩西诺那处房子，我甚至不知道你都在哪儿待着。我猜你的家庭生活很充实吧？我没有什么家庭生活。我们又喝起了螺丝锥子，这地方几乎没人，只有零星几个酒鬼坐在吧台边的高脚凳上，渐入佳境。他们连拿第一杯酒都要小心地望着双手，免得打翻任何东西。我不明白，我应该明白吗？踏制作，没故事，就像他们电影人常说的。我猜希尔维亚很开心，但并不一定是和我在一起的时候。在我们的圈子里，那也不是很重要。如果你不用工作或者考虑成本的话，总有一些事情让你做。但是他们得不到真正的乐趣，有钱人也不懂什么是真正的乐趣，他们从来没有得到过，他们从来没有热切的希望得到过什么东西，除非是别人的妻子。但是和水管工的妻子对客厅新窗帘的那种渴望相比，简直苍白无比。我什么也没说，让他继续讲。大部分情况下，我只是消磨时光，时间总是很难消磨。打打网球、高尔夫、游游泳、骑骑马，还有那种别致的看热闹的乐趣。看西尔维亚醉醺醺的朋友们，直到午餐的时候才酒醒。你去拉斯维加斯的那晚，他跟我说，他不喜欢醉鬼。特利歪着嘴角笑了笑，我已经习惯他这张疤痕脸，只有在他变换表情的时候，我才意识到他半边脸其实是麻木的。他 他指的是没钱的醉鬼，有钱的话，那些人只不过是酒精爱好者，如果他们在门廊呕吐，自有管家去打扫。是啊，那你也不一定非要过现在这种生活。特利将杯中的酒一饮而尽，站起身来说，我得走了，马洛，何况我让你觉得无聊。老天爷，我自己都觉得自己无聊。我不觉得无聊，我是一个训练有素的倾听者，总有一天我会搞清楚为什么你愿意当一只宠物狗。特利用指尖轻触着自己的伤疤，脸上带有疏远的微笑说，你应该奇怪为什么他想要我在他身边，而不是为什么我想要在那儿，耐心地趴在锦缎垫子上，等着他拍我的头。你喜欢锦缎垫子？我边说边站起来，和他一起离开。你喜欢丝绸床单，使唤人的铃铛，还有脸上带着恭顺笑容跑来的管家？哼，也许是，毕竟我是在盐湖城的一家孤儿院长大的。我们一起走入慵懒的黄昏之中，他说他想散步，我们是坐在我的车来的，这一次我终于抢在他之前结了账。我看着他走出视野之外，当他没入薄雾之时，一间商店橱窗的灯光映出了他银发泛起的微光。我更喜欢那个醉醺醺的他，那个流落街头挨饿挨打却还是骄傲的他。或者真的是这样吗？也许只是我想做那个居高临下的人。特立行事的理由让人难以捉摸，在我的行当里，有的时候你要问别人问题，而别的时候你则需要小火慢炖，等着对方打开话匣子。每一个好警察都懂得这一诀窍，就像象棋或者拳击一样，有的人需要你主动出击，让他失去平衡，有的人你只需要静观其变，过一会儿他们就会自乱阵脚。如果我问他，他会将自己的故事告诉我，但是我连他的伤疤从哪儿来的都没问过。如果我问过他，而他也告诉了我，也许最终能救下好几条性命，但这只是一种可能罢了。我们最后一次在酒吧喝酒是五月天，那天去的比平时更早一些，在刚过四点的时候，特利看起来有些疲惫，人也瘦了，但却带着一种欢愉的微笑环视四周。我喜欢下午酒吧刚刚开门的时候，那时里面的空气仍然干净凉爽，到处都被擦得发亮。酒保在镜子前最后一次审查自己，检查领带是否端庄，头发是否顺滑。我喜欢吧台后面摆放整齐的酒瓶，光洁闪亮的玻璃杯，还有那种期待感。我喜欢看着酒保将傍晚的第一杯酒调好，放在硬质的杯垫上，旁边摆上叠好的餐巾。我喜欢慢慢地品味它。傍晚清静的酒吧中，这第一杯清静的酒太美妙了。我和他有同感。特利接着说，酒精就像爱情，初吻是梦幻的，第二吻是亲密的，第三吻就成了例行公事。那之后你就会脱掉姑娘的衣服。这很糟糕吗？那是一种更高层的刺激，却不纯洁。从美学的角度讲是不纯洁的。我并不是对性爱嗤之以鼻，它很有必要，也并不一定丑陋， 但是它需要被好好的经营，让性爱变得风情万千，是一项亿万美元的产业，而里面的每一分钱都花得很值当。特里看了看四周，打了个哈欠说， 哎呀，我最近睡得不太好，这个地方真挺不错的，但是过一会儿呢，就会被酒鬼填满。哼，人们又笑又闹，女人们会开始搔首弄姿，挤眉弄眼，手上这天杀的手镯叮当乱响，施展着娇柔造作的魅力。直到再晚一些的时候，那些油物就会散发出一股淡淡的但确实的汗臭味。放松一点，他们都是人，肯定会出汗，肯定会弄脏自己，肯定还得去上厕所。你以为这里会怎么样？会有金蝴蝶在玫瑰色的迷雾中翩翩起舞吗？特利喝干杯中的酒，将酒杯倒着拎了起来，静静地看着细流在杯口边缘汇聚成小酒滴，然后滚落下去。然后他慢慢地说，我可怜他，他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婊子。也许我在某种意义上是有些喜欢他的，某一天他会需要我，我将会是他身边唯一没举凿子的人。估计到那个时候，我就拍屁股走人了。我看着特里，过了一会儿才说，是啊，你把自己卖了个好价钱。是，我知道我是一个懦夫，没有胆量和野心。我在天上掉了馅饼，吃下去却是食物中毒。我这种男人的人生中只有一次辉煌的时刻，就像一个人将秋千荡到最高处，之后他的余生将一直小心提防自己不要落下来，摔个稀巴烂。你这话从何说起呢？我拿出烟斗往里面添上烟叶。他害怕，怕得要死。嗯？他怕什么？ 我不知道，我们俩连话都不怎么说。 也许是害怕老爷子。哈兰波特是一个铁石心肠的恶棍，表面是维多利亚式的体面，那里子就是个冷血无情的盖世太保。希尔维亚是个荡妇，他知道，也很憎恨这一点，但是无能为力。但是他在等，静观其变。如果希尔维亚那天卷入了某个大丑闻，他会把他一刀砍成两段，分别埋在相隔1000英里的地方。可你是他丈夫。特里举起空酒杯，重重地砸在桌沿上，酒杯砰的一声被撞了个粉碎。酒保盯着他没说什么。就像这样，伙计，就像这样。确实我是他丈夫，文件里是这么写的。我是那三级白色台阶，我是那绿色的大门，我是那黄铜的门环。你两短一长扣了三响，接着女仆就会打开门，让你进入这间一刻千金的妓院。我站起身往桌上扔了些钱。你说话太他妈的多了，你说自己也说的实在太多了，回头见。我撇下了目瞪口呆的特里，径直出了门。接着酒吧中的光线依稀分辨出他脸上的惊愕与苍白。他在我身后喊了一句什么，但我并没有停步。10分钟之后，我就后悔了。 但是十分钟之后，我已经到了别处。他此后再也没来我的办公室，一次也没有。我刺到了他的痛处。有一个月没见到他的人，再见面时是某个早上的五点，天刚刚亮，持续不断的门铃将我从床上叫起来。我拖着沉沉的脚步穿过走廊和客厅，双脚沉得像开垦平原的犁。打开门，他站在那儿，看起来好像是一星期都没有合过眼。他穿了一件轻便的外套，领子立了起来，他似乎在发抖，一顶黑色毡帽遮住了他的眼睛，而且他手中有一把枪，枪口并没有指着我，只是握在手里，一把进口的中口径半自动手枪，肯定不是科尔特或者萨维奇。疲惫的脸，伤疤，翻起的衣领，拉下的帽檐，再加上那把枪，他简直就像是刚从一部过时的打他个满地找牙的黑帮电影中走出来似的。他说，开车送我去蒂华纳，赶10:15的飞机，我带了护照和签证，一切就绪，只差交通工具。由于某些原因，我不能搭火车和巴士，或从洛杉矶坐飞机。$500给你当车费，够了吧？我站在门口，并没有让他进来。我问：500加上那把枪？特里低下头，茫然地看着枪，然后把枪又放进口袋。他说：算是一种保护，为了保护你，不是我。进来吧。我往边上站，他用尽最后的力气冲进来，一头倒在了椅子里。客厅里的光线还是很暗，因为房东任由灌木肆意的生长，已经挡住了窗户。我打开台灯，讨了一根烟点上。我低头盯着他，把一头乱发揉得更乱了，露出我惯有的那种疲惫的微笑。 稍后，欢迎继续收听经典推理小说《漫长的告别》。

让我们先和哈金斯先生和杨先生聊一聊。 听着马洛，现在不是时候。 别害怕，老伙计。哈金斯先生和杨先生是最棒的，他们创立了哈金斯杨咖啡，这是他们毕生的心血、骄傲和乐趣。总有一天，我会看到他们得到应有的认可。现在他们只是赚到了钱，但你别指望这就可以让他们满足。我把话头停在这个轻松的话题上，一个人走到后面的厨房，开始烧水，把咖啡壶从架子上取下来。我把玻璃管蘸湿，将适量咖啡粉装进咖啡壶的上层。这个时候水正好沸腾，我把这新奇玩意儿的下半部分容器装满水，放在火上，再把上半截套上去转牢。这个时候特利已经跟了进来，靠在门口等了一会儿，然后侧身挤到早餐桌边，滑进了座椅。他还在发抖。我从架子上拿了一瓶老爷爷威士忌，用大玻璃杯给他倒上酒。我知道他需要大号的，即使这样他还是得用双手才能把酒送到嘴边。他吞下酒，把杯子砰的一声拍在桌子上，向后倒在椅背上，椅子发出刺耳的声音。他轻声咕哝着，差点没昏过去，好像一周我都没怎么睡觉。昨晚我一宿没合眼。咖啡壶差不多就要沸腾了，我把火调小，看着水位慢慢上升，挂在玻璃管底部。我把火调大一些，刚好让水沸腾起来，顺着管子升上去，再快速将火候调小。我搅拌了一下咖啡，将盖子盖上，把定时器设置为3分钟。马洛是一个讲究方法的家伙，没有什么能干扰他的咖啡手艺，哪怕是手中持枪的亡命徒。我又给他倒了一口酒，我说，坐那儿，别说话，好好坐着。特里这一次用一只手就喝完了酒。我在浴室快速冲了个澡，当我回到厨房的时候，计时器的铃声正好响起。我关了火，把咖啡壶放在桌上的草垫上。我为什么一个细节也不放过呢？因为紧张的气氛让每件小事都格外突出，就像表演一样，每一个动作都清楚而举足轻重。在这种过于敏感的时候，你所有下意识的动作，不管是你坚持多久的习惯，都会变成彼此孤立的意志。你就像是一个小儿麻痹症痊愈后学习走路的人，没有什么是理所当然的，绝对没有。咖啡煮好了，开盖之后，热气发出嗤嗤的声响，壶中沸腾的咖啡咕咕冒着泡，但很快就平静下来。我将咖啡壶的上半截取了下来，放进了水槽中。我倒了两杯，另外还给他倒了一杯酒。啊，这杯黑咖啡给你，特里。我往自己那杯里加了一块方糖和奶油。这会儿我有些清醒了。之前去冰箱里拿奶油盒子时，我的意识还算不上清醒。我坐在他的对面，他一直一动不动，身子僵硬地卡在早餐桌的角落里。突然，毫无预兆的，他一头趴在桌子上哭了起来。他没有注意到，我伸手从他的口袋里掏出了枪。这是一把 7.65 毫米口径的毛瑟手枪，造型精美。我嗅了嗅，把弹夹卸下来，里面的子弹塞得满满当当，一切正常。 特里抬起头看见了咖啡，慢慢地喝了几口，并没有抬眼看我。他说，我没有开枪打任何人。 是啊，至少最近没有，不然这把枪需要好好清洁。我不觉得你拿过这把枪打过任何人。 我好好说给你听， 等一下。 我忍着烫，尽快地将这杯咖啡喝完，又将杯子满上。 是这样的，你要小心讲话。如果你真想让我载你去蒂华纳的话，有两件事情你不能告诉我。第一，你在听吗？ 特里轻轻点了点头，双眼无神，看着我脑袋后面的墙壁，脸上的疤痕在今天早晨格外的刺眼。他脸色煞白，但是伤疤依旧明显。我又重复了一遍，语速放得很慢。第一，如果你犯了罪，或是触犯了任何法律，我的意思是犯了重罪，你不能告诉我。第二，如果你知道有人犯了这样的罪，你也不能告诉我。只要你想让我带你去蒂华纳，你就不能告诉我。我说清楚了吗？ 特利直视着我的双眼，目光集中，但是眼中没有任何神采。 咖啡已经在他体内起了作用，他面无血色，但是非常镇定。我又给他续上了一点，然后把咖啡壶再次加满。他说， 我刚才说，我遇到麻烦了。 我听见了，我不想知道到底是什么麻烦。我还要谋生，我还要保全我的执照。 特里说，我可以拿枪逼你。 我笑了笑，把枪推过桌子，他低头看着枪，但却并没有碰他。 你不可能在去蒂华纳的路上一直拿枪指着我， 特里，在过境的时候不行，在登机的时候也不行。我是一个偶尔和枪打交道的人，所以我们还是忘掉枪吧。 如果我说我是因为恐惧才屈从于你的淫威，警察无疑会相信我的。假设，当然我不确定，真的有什么事情需要向警察报告的话。 听着，至少得中午才有人去敲门，佣人很识相，当他睡懒觉的时候不会去打扰他，但到中午时分，佣人会敲门进去，而他并不在房间里。 我抿了一口咖啡，什么也没说。 特里继续说，女佣人会发现他的床上没人睡过，接着他会去别的地方找人。离主屋很远的地方有一栋大客宅，带独立的车道和车库等等。希尔维亚昨晚在那儿过夜，女佣最终会在那儿找到他。 我皱起眉头说，特里，我现在问问题得格外谨慎。有没有可能他没在家过夜？ 他的衣服总是扔得满屋子都是，从来不把衣服挂好。女佣会知道他在睡衣外面披了一件袍子，就那样出去了。所以他只可能去客栈。 那不见得。 只是去了客栈，该死，你难道认为他们不知道客栈里发生了什么吗？佣人一清二楚。 我们先不说这个。 特利的一根手指用力地划过他完好的右脸，留下了一道红印。 而且在客栈里，女佣将会发现。 我厉声说道，希尔维亚烂醉如泥，浑身麻痹，凌乱狼狈，到眉间 都是冰凉的。哦，特利想了想，想了很长的时间才说，当然就是那样，希尔维亚不是酒鬼，当他喝过头的时候，场面会非常吓人。故事到此为止吧，差不多了，让我即兴发挥一下。上一次我们一起喝酒的时候，我对你有点狠，如果你记得，撇下你就走了，你实在太气人了。三思之后，我明白你只是想自嘲，摆脱大祸降临的预感。你说你有护照和签证，但拿到墨西哥签证需要时间，他们也不是什么人都放行，所以你计划离开已经有一阵子了。我还在想，你能忍多久呢？ 我隐约觉得自己有责任留下，他可能需要我，不仅仅是作为一个幌子，免得他老头子四处打探。顺便提一句，我昨天半夜打电话给过你。 我睡得太沉了，没听见。 接着我去了一个土耳其浴室，我在那儿待了几个小时，做了蒸汽浴、浸浴、喷雾淋浴、推拿，还打了几通电话。我把车子停在了拉布雷亚和喷泉街口，我是从那儿走过来的，没人看见我转进你这条街。 这些电话和我有关系吗？ 一通打给哈兰波特，老头子昨天飞到帕萨迪纳，有生意上的事情，他一直没回家，我找不到他，直到最后才和他说上话。我告诉他我很抱歉，但是我要走了。 特利一边说，一边侧脸看着水槽上方的窗户，摩挲着纱窗的金钟花矮树。那他说了什么？ 他很抱歉，祝我好运，还问我是否需要钱。 钱，这是他字母表里的前五个字母。我说我有很多钱，然后我打给了希尔维亚的姐姐，内容也差不多，就这样。那么我想问问，你是否发现他和别的男人出现在那所客宅里吗？ 特利摇了摇头说，我试都没试，估计想发现也不难，从来都不难。 你的咖啡要凉了，我不想再喝了。不少男人，不是吗？但你还是要折回去和他复婚。我明白他的确秀色可餐，不过不管怎样，我跟你说过，我也不是什么好东西。见鬼，我第一次为什么要离开他？为什么那一次之后每一次看到他就醉得一塌糊涂？为什么宁愿跌进阴沟里也不向他要钱？不算上我，他也结过五次婚，只要他勾勾指头，任何一个前夫都会回到他的身边，不只是图那百万美元。 他是个大美人。 我说着然后看了看手表，为什么一定得是10:15在蒂华纳的这趟飞机呢？ 那班飞机总是有空位，如果可以从洛杉矶搭康尼，只用7小时就能到墨西哥城。谁会想从蒂华纳搭 DC5 翻越山岭？嗯，况且康尼不到我要去的地方。 我站起身贴着水槽说，现在我们把信息拼凑完整，你别打岔。今天早上你来找我，情绪很亢奋，要我送你到蒂华纳去赶早班飞机。你的口袋里有枪，但是我可以假装没看见。你告诉我你一直尽量忍耐，但是昨晚终于还是大发脾气。你发现你的妻子醉得半死， 还和一个男人有一腿。你出门来到一家土耳其浴场去打发时间，直到早上你打电话给你老婆两个血缘最近的家人，告诉他们你打算怎么做。你去哪儿跟我无关，你有进入墨西哥的必要文件，你怎么进去的也跟我无关。我们是朋友，我照你说的做，没想太多。我为什么要想那么多呢？你一分钱也没有付给我。你有车，但是你心烦意乱没法开车，那也是你要考虑的事情。你是一个情绪化的家伙，战争时期受过重伤，我想我应该去领你的车，然后塞进某个车库存放。特利伸手到衣服内兜，掏出了一把皮质钥匙包，推过桌面。他问：听起来怎样？那要看是谁在听，我还没说完。除了身上的衣服和从你岳父那里拿到的一点钱，你什么也没带。你妻子给你的每一件东西你都留下了，包括停在拉布雷亚和喷泉街口的那辆漂亮汽车。你想尽量走得干干净净，生活还要继续。好吧，我信了。现在我刮胡子换件衣服。 你为什么这么做，马洛？ 在我刮胡子的时候去给自己弄点酒喝。我走出了房间，留特利坐在屋里，弯腰驼背缩在角落中。他还戴着帽子，也没脱外套，但是看起来有生气多了。我走进浴室刮胡子，然后回到卧室。当我正在打领结的时候，他走过来站在门口说： 我把杯子洗了，以防万一。但是我想了想，也许你报警更好。 要报你自己报，我可没什么好告诉他们的。 你想让我报警？ 我突然转身，狠狠地盯着他，几乎是朝他吼道：他妈的，看在上帝的份上，你能不能不要再说了？ 对不起。 你确实应该感到抱歉，你们这种人永远都在抱歉，却永远都抱歉的太迟了。 特利转身穿过走廊回到起居室，我穿好衣服锁上房屋的后半部。当我回到客厅的时候，特利已经在椅子里睡着了，头垂向一边，脸上已经失去了颜色，整个身子由于疲惫而显得松弛。他的样子看起来令人怜悯。我碰了碰他的肩膀，他花了很久才清醒过来，感觉就像是走了一条漫长的路。 听众朋友，雷蒙德·钱德勒创作的长篇推理小说《漫长的告别》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演播殷超，责任编辑徐北威，录音师张笑音梦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87.6